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一梦。 欢迎一梦。那今天是一个周天啊，大家不知道早上有没有起那么早。 我们俩起得挺早的，反正是 今天一梦真的是起得很早 很早，而且我今天就提早很早就过来了，因为我怕迟到，就是惊醒当，就是早晨就惊醒了，就起不，就睡不着了。 做早间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往往在早上会有一定的那个紧张的程度， 对对， 就是很怕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对对对， 对， 昨天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对， 你知道吗？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就是在，我不是用我的意念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要领养一只猫，还是我要买一只猫？然后昨天奇奇怪怪的， 你还记着这个呢？ 没有，我跟你说，昨天奇奇怪怪的呢，我就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绕了3层关系，突然看到了一只特别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猫。 是什么品种？ 我把它发在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公众账号上，好不好？ 好， 然后大家帮我参考参考，觉得说这个猫可不可爱？我觉得这只猫真的超级超级可爱。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帮我这个参谋参谋啊！我今天下了节目以后会去这个人家里面看一看这只猫。 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 3个月的一只猫，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当中去看到这一张图片。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呢您就可以在这个直播房间当中不仅看到我和一梦在直播间为你带来节目，而且还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送上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开启今天的节目。 那也曾是我的 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真的还挺喜欢这个就是后会无期的这个主题曲的。 嗯， 你看这部电影了吗？ 我看是韩寒的。 对对对对，他导演的， 冯绍峰演的，看了。 对 对、 嗯、 看了， 就感觉好像真的是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的感觉。 是 看到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朋友已经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丹尼是问候一梦早上好， Hello, 然后点亮星灯女王说早上好各位主播，然后金刚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有兄弟情啊。 对， 早上好这个哥姐兄弟姐妹们，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早上和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吧。既然起这么早，时间就不要浪 费。对，尤其是周末嘛。 对，嗯，特别是周天这样的一个早上、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来互动一些话题啊。那今天在这个好奇头条号当中，我们马上就会为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 对，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奇头条号。那今天的第一条资讯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呢？ 嗯，这个第一条资讯呢，就是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吃鸡游戏。 嗯 嗯，不知道水水有没有玩？ 我没有玩，但是大家现在最近都在、好像吃鸡的人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这款游戏、 嗯、 但我特别了解的就是王者荣耀。 嗯， 对，那一款是真的很火。 对， 那款游戏 是这样的， 几乎男女老少几乎都会玩那款游戏。 对， 嗯，但是这个吃鸡游戏吧、嗯、虽然我不是很了解，我一直都在问我同学啊，我说什么叫吃鸡游戏，就是吃鸡吗？ 嗯， 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吃鸡游戏呢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也是类似于那种，就是那种 绝地求生 的那种。 对, 对、 嗯、 绝地求生，然后等到你赢了还是怎么样，最后的那个会让你有一个小鸡蹦出来还是怎么样，好像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反正现在的网络用语我觉得更新的越来越快、嗯、 对， 可能过两天你就有一个新的词儿不认识。 对、嗯、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我爱猜歌名同学说鸡汤结冰了，天好冷。嗯，我们今天节目会在第二个时段请来一位图书编辑和大家聊一聊这鸡汤的书啊、嗯、 对， 然后呢他可能是觉得天太冷了，我真的也是觉得天好冷。 是，昨天也说了，这个天气从被窝里爬起来确实挺痛苦的。嗯， 然后送去我们最诚挚的问候给金刚同学，他说他感冒四五天了。 是啊， 最近好像北京确实是有一点流感的这个流行。 嗯，有。 所以也不知道别的城市怎么样呀，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对，注意身体，注意保暖。 嗯，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新闻啊，就是上线了这一个月的吃鸡游戏呢，现在大部分吃鸡游戏都在下滑的一个阶段。 嗯， 就昨天呢，用分析和数据平台呢发布了最新的吃鸡游戏的报告。那报告中称呢，十一月份的五款的绝地求生类的手游的月活跃玩家呢总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但火热的背后呢却是绝地求生类手游开始出现了集体下滑的现象。 嗯， 然后呢不是首创的荒岛求生设计的游戏类型，但是肯定是今年最火的一个 PC 游戏。 嗯， 它在今年三月份就上线了，而且抢先了这个体验版，在 PC 卖出了将近900万份，成为了这个 Steam 的玩家数最多的一个游戏。今晚吃鸡吗？成为了中国玩家流行的对话内容。 嗯嗯，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这个朋友有多少是喜欢玩吃鸡的？哎，你玩手游吗？ 我不玩。我一般手游我就会玩开心消消乐，因为我特别喜欢听他那里面的音乐，就很治愈系，而且会放到最大声。 嗯，我觉得可能开心消消乐他本人不太认为自己是手游。 好吧。一个消遣时光的一款游戏啊。嗯， 我也还挺喜欢玩什么小熊推金币的。 啊，我也喜欢，我挺喜欢的。对， 天哪，害不害臊，两个主持人在这边讲这么初级的游戏啊。 不过我觉得就是像类似于王者荣耀啊，还是这个荒野求就是绝地求生、 嗯、 啊，还有这个荒野行动类似于这样的游戏。 嗯， 我总觉得不太适合女生玩，但是我发现现在女生玩的比男生多， 超级多女生玩。超级多女生玩。 我其实不明白为什么就这么多女生就这么感兴趣就这些游戏。 嗯，我觉得可能是无聊吧。 现在我觉得男生好像都不是很喜欢玩这些游戏。 我觉得手游是打发无聊时间就是这个最好的武器。 嗯， 因为首先你用手机嘛。嗯，然后你用手机比如说微信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人理你。 嗯， 然后微博什么的你刷起来好像感觉就是刷来刷去也就是那些东西。 嗯，对， 然后你不如玩个游戏，然后每天还有2-3个小时能够沉浸在里边。 嗯，而且对对对，而且现在男生不是喜欢玩游戏吗？ 嗯， 自己因为有一部分是有女朋友嘛。 嗯， 现在女朋友是越来越懂事儿了。 对， 开始陪男朋友玩游戏了。 我觉得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朋友， 嗯， 基本上男生玩了游戏把女生带进门了以后，后来都是被女生拖着玩游戏。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而且女生会比男生玩得更好。 嗯 嗯， 所以如果你交了一个男朋友他非常非常喜欢玩手游，而且他玩的手游是吃鸡。 嗯， 你会和他一起玩吗？ 我不会。就我这方面我很坚守自己的原则，就是我不会陪你玩，就我不喜欢游戏就是不喜欢游戏。 OK， 不会尝试。 不会尝试。 OK， 好吧。那我还是不要和你在一起。因为我不能 太有自己的原则了， 因为我不能排除我会不会哪天就爱上了吃鸡的这个可能啊。 好， 没法排除这个可能。 嗯， 下一条呢？ 下一条资讯呢？哎，这是极限运动的挑战第一人，曾对自己是100%的把握。 嗯， 这条新闻呢也是有点那个 伤感。 对，伤感。 嗯， 这个我不知道水水有没有就是体验过极限运动。 如果滑翔伞算极限运动的话，我就体验过。 嗯， 就是那种教练会在后面抱着你，然后你从一个悬崖跳下去。嗯，然后那个伞把你撑起来。 那个好像是算是吧。 算吗？算。那我就体验过。 算是。 嗯， 哇，很厉害。我一直都想试一下蹦极。蹦极是算吗？ 蹦极我不敢。 蹦极算吗？ 算， 应该 算 吧。 算，蹦极 我特别就是在一个山谷当中的那种蹦极。 嗯 嗯，我特别喜欢，特别想尝试那种。然后我， 但是呢， 嗯，但是我没有尝试过。 嗯， 从来都没有，但是很期待。 OK， 嗯， 所以这个故事总结起来就是有一个喜欢极限运动的人，然后他100%相信自己，然后他去极限运动了， 对， 他死了，是这样吗？ 是他。对，他去世了。 OK， 就是失手坠楼身亡了。这是一个挺沉重的一个消息，应该算是。 好吧，好吧。嗯， 嗯，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喜欢极限运动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对于生命无常的一种挑战。 对， 然后当这种挑战真正的 成为对你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样的快乐的代价是不是会有点太大了。 是，而且在追逐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想想自己的家人。要想想，我觉得，而且这么大人了，就是这么大人了，应该就是考虑到一些后果。 是，但你说所有玩极限运动的人肯定都是有这样的最坏的打算， 对， 但是谁也没有想过这样最坏的打算可能有一天真的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听过王石的有一段采访，王石不就是特别喜欢登山吗？也算是某种极限吧。然后他好像说有一次就是遇到一次雪崩还是怎么样，就是困在一个山崖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抱着粗口跟自己说，说王石，你要是真的以后再这么玩，你就不是人，就之类的那种，给自己放狠话。然后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开始登山了。 死性不改是吗？还继续在登山。 就说那种东西就跟上瘾一样，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你自己的毅力去抗拒的。 对，就像很多人喜欢健身一样嘛，就是一天不见就开始上瘾， 对， 就一天不见就很难受，不是上瘾。 但毕竟可能健身和这个极限运动还是两码事， 两码事， 那个肯定安全的 多。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嘛。 金刚说，我也是在玩王者荣耀， 还有 斗地主、麻将、消消乐， 哎，跟我一样。 哎，金刚，你是很闲吗？哎，你玩的这四款游戏都非常耗时间，哎，其中消消乐最耗时间。 消消乐是最耗时间，而且它那个等级，我感觉都没有头， 是吧？ 然后没有头的那种，就是一直在往上玩，往上玩，一直在往上玩，感觉玩到了400、500，感觉哎，是不是快到头了？结果看它那个数还是那么的高， 我觉得游戏其实说实话现在好像越来越能够击中每一个人的那个需求点了，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在节目里和珊珊也聊过一款，就是那个解压游戏，就是你可以就通过身体的那个摆动，然后去避开那个障碍物，是那种 VR 的游戏。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我有一次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然后你知道现在 VR 的游戏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可以买一个 VR 的那种眼镜，然后你把它套到头上， 就像 3D 一样， 对， 是吗？ 你可以把手机的屏幕直接就是放在前面，然后玩的那个游戏就是你要避开那个障碍物，然后同时你还要打那个玻璃球，然后用玻璃球去打破前面的那个玻璃，然后那个玻璃就会在那儿碎，然后就是你会打破一 很爽是吗？ 很爽，我觉得 就是感觉跟真的自己打破一个玻璃一样。 对，然后你就会发射那个就弹珠，那个玻璃球，然后去打碎前面的那一扇玻璃，然后不要被它撞到。 哇， 就很解压。 我能感受得到。 对，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在业余的时间可以玩一玩游戏啊。 对， 但是极限运动确实要好好的考虑。 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五月天的《终结孤单》，不知道游戏有没有终结您的孤单呢？ 我们其实实际上在每年啊都会有一个机构叫做 Pantone， 这个机构呢它会发布每年会有一个流行色。 嗯， 然后在2017年他们发布的这个流行色是这个草绿， 草绿色。 嗯，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想在这个2017年是政治大年嘛，对不对？嗯，想在就是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当中， 嗯， 给大家带来一种特别明亮的希望。 嗯， 嗯， 然后2018年他们发布的这个就是主题色，如果是你，如果是大家，如果在2018年你要发布一个颜色作为你2018年的主题色， 嗯， 你觉得你会发布什么颜色？ 嗯，我会发布一个， 你要结合2018年的一些你的了解，然后你自己人生的一个状态，然后把它综合的考虑起来以后，你觉得2018年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2018年我会给我自己一个橙色。 橙色，为什么 呢？你呢？你会？ 我会给自己一个大红色。嗯， 大红色。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非常非常深刻。 嗯， 我想红。 你想红？好，橙色吧。橙色我觉得会比红色稍微低调一些。 没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您说的是那种荧光橘的那种橙吗？ 啊，没有，不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偏橘色一些的。 Okay, okay, okay. 会，我觉得它会比红色稍微低调一些吧， 更年轻，对吧？ 更年轻一些， 嗯，更年轻，更活力。 对，因为明年我就是面临着毕业嘛， 嗯， 面临着毕业，然后就是找包括找工作啊，就这些问题。 嗯， 所以我也是结合自身的考虑的话，我会突然想到橙色，也是希望这个橙色，就像因为橙色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光嘛，暖暖的那种感觉。 嗯， 哎，然后正好是面临着六月份的毕业，夏天的时候， 嗯， 所以我就想到了橙色，也是希望自己在未来的这个路上可以顺顺利利的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嗯，而且就是万事都能成。 对， 对吧？ 都能成， 找工作也能成。 是， 嗯，好，送给你， 所以是橙色。 好，送给你，嗯， 谢谢， 橙色， 谢谢。 嗯， 好。 然后这个 Pantone 在2018年发布了它的主题色，这个主题色是紫色。 我喜欢紫色。 啊，为什么 Pantone 会发布这样的紫色呢？原因很简单，他说，紫色是所有颜色里面最复杂的，因为它需要两个截然相反的颜色的组合，那就分别是蓝色和红色。 蓝色和红色。 对，蓝色和红色能够调出紫色，还要加一点别的颜色啊。那为什么会发布这样的紫色？他们也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嗯， 他说复杂是这一次他的这个发布颜色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儿。那每年的春天呢，他们都会根据这个汽车、时尚、化妆品、家居用品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东西来寻找灵感。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比如说在服装大秀当中也能看到这样的紫色的这样的运用啊。 很好看。 所以如果2018年你是以紫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色系， 嗯， 你就是符合潮流的。 符合潮流。 嗯， 好。 就是所谓的 fashion， 就是这个时尚，它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这个指引当中是选择了紫色。 而且我个人我也特别喜欢紫色，因为我觉得紫色就是有一种很梦幻般的感觉。 对， 嗯， 他这次选择的这个紫色名字就特别特别的好听。 嗯， 他这次选择的这个紫色在色号上呢是他的这个一个叫做12-18-3838这样的一个色号。 嗯， 然后呢这个紫色的名字叫做 ultraviolet， 紫外光。 紫外光。 嗯， 好听。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去回顾一下，就是 Pantone 他在之前发布的这个颜色啊，比如说他从2002年开始就不断的每年都会发布一个新的主题色。 嗯，这是你刚才说的一个大红色吧。嗯， 对，就是2002年他发布的这个主题色叫做 True Red。 嗯， 就是绝对的红啊，真实的红。然后呢在2003年他发布的是 Aqua Sky， 就是水天蓝。 水天蓝。 对，然后其中我个人是觉得他好像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发布过一个叫做 Blue Iris 的一个类似于蓝紫色的一个紫色。 嗯， 对吧。 对， 然后在去年他发布的是一个草绿。 草绿色。 嗯， 这个色好漂亮。 对， Greenery。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他是发布了两个色，一个是粉红，一个是粉蓝。 好看。 而你所说的这个橙色是2012年的主题色，对吧。 嗯，对，这个橙色。 就是这个 橙 色是吗？ 对对对， 看起来就是这个橙色。 对， 然后其实玫红色也是成为了2011年的主题，就是我们纵观它发布的这个就是主题色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偏就是有所指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在2006年的时候，它是发布了一个叫做$3，就是这样的一种 有点肉色的那种感觉， 对吧？嗯，我觉得这肉色看起来还挺性感的， 而且还很洋气，就是你要穿好了就是穿衣服的话穿好了会很洋气， 对吧？ 对。 嗯，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讨论这样的颜色，也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流行趋势出来。而在2015年的时候，他发布的这个就相当于有点咖啡色， 嗯， 对吧？所以其实每年的主题好像真的是不一样，从这样的一个颜色也能看到人们对于每一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 嗯。所以你自己在这个里面你最喜欢的其实是2012年的这个橘色，对吧？ 橙色，对，这个橙色， 对，这个橙色， 橘色，对。 OK， 那你就 那个红色。 对，2012年的时候你在读高二， 哎，是高二。高二吧，对， okay， 高二。 嗯，那年我毕业。 大学毕业是吗？ 对，大学毕业，本科毕业。那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颜色当中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如果找到了你自己喜欢的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这个982活力982的花椒的直播房间告诉我们。一首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把青春还给你。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青春的心从未改变，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的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今天的代班主持。 嗯，没错，今天继续和一梦带来我们的《微微一笑》啊。 是的， 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 嗯， 现在好像花椒有点卡， 对 啊，就是大家在反映啊，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在那里呢，您还可以通过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早些的时候呢，我发了一张猫的图片，这张猫 非常可爱。 这张猫的图片呢，是我最近就是特别想领养一只猫嘛。 嗯。 然后呢，我昨天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绕了几层关系，然后看到了这只猫，三个月。然后品种不是特别确定，反正就是一只，因为领养嘛，你肯定不可能说有那种特别纯种怎么样的。 嗯。 但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可爱。 特别特别可爱，而且我刚才还看了视频嘛。 嗯。 就是三个月才，但是胖的一个已经跟一个小圆球一样了。 对，我特别喜欢胖的猫。 对，猫越胖越好看。 对，就是 越可爱。笑什么？ 那因为你会不会很羡慕猫啊？ 啊， 就是拼命吃。 对，然后越胖越好看。嗯、对，而且我说人家那个猫人就是脸感觉越大越就越不上镜越不好看嘛。 对吧？ 但是猫它的脸越大越圆越好看。 嗯， 对。 相见恨晚在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打招呼了，说早上好，是冷了很多，14度左右。我想问一下，您在哪个城市呢？ 是啊， 14度。哎，我跟你说，14度，你不要觉得好像真的很暖和。如果14度发生在上海或者南京的话，其实已经很冷， 很冷了。香港好像是现在20度就已经有点冷了。南方他们那边， 东北人在江南的这种阴雨的阴冷天气会被冻哭，对不对？ 肯定会，而且他们有暖气啊。 因为屋里都是湿冷湿冷的、嗯、 感觉每一次在贵州碰到东北人的时候，东北人都冷得不行了， 冷得不行，它不像东北的那种冷、嗯、东北是家里很暖和，家里可以穿就是裤衩背心的那种毫不夸张，就跟夏天一样、嗯、但是如果你要是出去的话，就像冰箱里，但是它不湿、嗯、就是干冷。 所以一梦是养了一只狗还是养了一只猫？ 我没有养狗也没有养猫，最近呢我是在帮我同学在带狗，因为他出差了，所以我去他家每天给他喂狗、嗯、而且那个狗呢叫大饼。 嗯嗯，所以大饼有真的有掉很多毛在你身上哎。 是这样子的，我说你刚才为什么一直看我一眼，然后看我身上一眼？嗯啊，是这样子的。 搞不好还以为你们家是出口狗毛。OK， 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那共享单车是成为了很多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但是最近呢，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一些新闻，那就是有一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的人又开始用动感单车，共享单车。 动感单车是什么？ 动感单车是这个锻炼身体的啊。嗯。共享单车虽然也锻炼身体，但是它会动，好吧？嗯、 好。嗯。 就是这个动感单车是不动的。然后呢，最近有网友就是在网上发了一篇帖子啊，他就是发你如果是在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好像你要扫 二维码 的这个地方扫过一个码以后呢、嗯、就会弹出来一个告诉你说，哎，你是今天的多少多少位骑行用户、嗯、然后恭喜你呢是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励金。嗯，然后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充值299元就会再送你一个299，成为598元。那也就等于是说，你如果充了299，你就可以打5折。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充吗？ 我不充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冬天啊，冬天的话，我如果要骑单，在北方的话， 那我们换一个语境，今天是现在是春天， 春天 一路都特别特别美，然后。嗯，气候也很宜人，然后你会穿得特别美。 它最低的价格就是299。 299，对，然后充299送299。 我用得完吗？我会想这个问题。嗯、你如果是你的话呢？ 我觉得不一定吧。但你会吗？ 我可能一冲动可能会， 一冲动可能会，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进入骗局了。 啊、哦，是吗？ 就是这个二维码根本就不是这个共享单车的二维码。 啊、 然后你充完这个299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你就是把钱打到人 账户 上。 就是一个骗局。 对，就是一个骗局。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恍惚啊，因为就是我们在就比如说贪小便宜的这个心理上是没有尽头的。 嗯，那倒是，那倒是， 对不对？ 嗯、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哪一家共享单车，他们都不会轻易的去跳转到比如说支付宝或者微信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支付页面。 对， 对吧？就他有可能会跳转到你支付的那个页面，但他前面的页面肯定会在自己的 APP 里面去完成。 是的， 所以不会一开始就跳转到就是微信或者 支付宝。对，就是要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对、嗯、所以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然后呢，这位网友他发现一个更让他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说他就是说，那我就用299给大家买个教训呗，对不对？然后呢他就 太无私了， 没有，他就充了299、嗯、我就看你要干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这个骗子居然又开始诱惑他，就是骗子会告诉他说，哎，现在你充了299了之后呢，我们会有更低的一个折扣啊，就更低的这个折扣呢，就是你充进来以后你会换取更多的这个同等价值的这个更多的礼包啊。意思就是说骗你一次还不够， 再继续骗你， 再继续骗你。如果你继续觉得说，哎，这个小便宜不错不错不错，然后我又开始发。 哦天哪！哎，会有这样的人，哎，会有这样的人， 会有这样的人， 会有这样的人， 所以真的是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而且昨天是有一件真实的事情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就是他的这个手机开始不断的接到电话， 不断的接到电话， 就是、对，就是一个一个的打，就中间都没有间隙的。然后后来就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软件叫做"呼死你"， 我用过啊。 天哪，原来你 以前呼死过男朋友？ 哦，真的吗？ 是。 就是 你要不要先给他道个歉，或者先在节目里面表达一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我不要，因为当时他确实惹我生气了，然后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我好朋友有这个软件，我说你现在帮我呼死他，让他这个手机瘫痪，让他不理我，是不是有点缺德？ 我主要真的是没有想象到，就是你真的会用这个软件、 哦，我会用。 所以昨天的这个朋友确实是遭遇到， 就是被呼了， 对，被呼了，然后真的很 哎，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大概你知道吗？他有给你描述吗？ 我在呀、啊，我 在现场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就是和他在吃那个甜点，然后吃着吃着，他发现他有一个电话打进来，然后他接了那个电话，那个电话就挂掉了，嗯、然后他就没怎么在意嘛，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电话打过来，然后他开始还开那个震动和那个铃声，嗯、然后他那电话就是滋滋滋滋，就一直不停的在响。嗯，然后不停地在想也就算了吧，然后他把那个铃声和那个就是那个短信全都关掉了之后，嗯，还是继续响，嗯，然后呢他就关机，关完机打开还是继续响，响了有三个小时吧。 而且那个呼死你，据我所知它可以短信还有电话同时， 是同时的， 是同时的， 是同时的，嗯， 就是很恐怖， 就是边收到接的电话边收到短信， 对、嗯，就是而且可能一分钟好像就几百条， 对， 几百条上百条， 就 很恐怖。就 是、你把手机搁那儿，可能过一会儿就是80通电话，嗯，一百多通， 对，嗯，是这样子的。你朋友是得罪谁了吗？ 我觉得他肯定是得罪谁了。因为你没有得罪谁，谁会费那么多心呼死你啊？对不对？ 是啊。现在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了， 来自广西 OTC 学院的小贵、嗯、对不对？他说水师好，一梦好、 嗯、你好， 你也早上好，小贵。 嗯， 嗯，我们刚刚在聊呼死你，真的是 是 哎，我觉得一梦这样真的不 OK 哦，你不觉得呼死你这个首先就特别特别断人品吗？ 我是男朋友其实还好了，之后我们两个和好了嘛，他说这些电话是你打的吗？我说对呀、啊，他说你这是从哪儿整的软件啊？我说不是我弄的，是我一个闺蜜的、嗯、闺蜜弄的。他说太神奇了， 我也弄一个是吗？ 不是，他说还有，他说因为他是东北的嘛，他说妈呀，他还有这玩意儿呢。嗯，对，他这样说了一句。 OK、嗯、我们要郑重的发一个声明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在给这个软件做广告， 是的是的， 我们是要告诉大家不要使用这样的软件，因为我昨天已经查到了，如果你使用呼死你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比如说对方特别生气，嗯，然后他报警，嗯，或者他找律师，是有可能追踪到你的， 就是有刑事、 然后是会有一定的麻烦的，嗯，因为你这个已经对对方的时间和整个的精力造成了骚扰，嗯，所以说千万别觉得好像用这个软件就自己高枕无忧的没事儿，整整别人是无所谓的，嗯，是有所谓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然后这个软件我也是不想再重复它的名字了。 好， 接下来一梦再给大家带来一条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好不好？ 好的，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呢不是，因为这条新闻呢和有一个名字呢和我们的珊珊姐重名了，就叫珊珊、 啊、okay, 网友珊珊、嗯、 对，网友的珊珊、嗯、其实就是一个男子啊、嗯、寻找失踪的这个引号女友，结果发现呢这个女友呢其实呀是一个小伙， 是因为在网上认识， 他们两个是网上认识，然后网恋了。嗯，结果呢，这个名叫珊珊的网友呢，名叫珊珊的网友，对，名叫珊珊的网友呢，在跟这个男生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收了这个男生的一笔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嗯，突然消失之后，这个男的就上不就是一直在寻找他们。 我听到这，我真的有点生气，真的有点听不下去， 而且直接把他拉黑了。 就到现在为止，都有人会在网恋没有见到对方，都不确定对方的性别、年龄到底是不是人类的情况下， 哎，你 就给对方打钱吗？ 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不仅如此，而且有的人会真的动情，真的动情了、嗯、我最近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 动情，网恋 动 情、 哎、真的是动情，你不要哎，你真的是这种情况发生，他是和这个男生是在微博上认识的 OK， 微博上认识之后两个人私信之后加上了这个微信，就这个男生真的还挺奇葩的，嗯，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骗子，结果他真的是个骗子，他骗我的朋友说 我辍学了三次，其中的一次呢考上了清华大学，但是我辍学了，我退学了， 听就是骗子， 听我说完呀，我退学了，我现在上了中戏。然后说自己家境贫寒， 好笑在哪儿啊？就特别特别好笑。 真的，他说他家境贫寒之后，还跟我的同学朋友说他进过少管所。 嗯， 我说 这就是一个传奇。 是啊，我说亲爱的，我说你要是，真的就是对这种男的很崇拜、很好奇，我说我建议你看一下《古惑仔》。我说里面的更传奇。 但是《古惑仔》没有考上过清华呀。 是啊，但他说他太特别了，他太特殊了。 我觉得这个男孩很会。 很会， 我觉得很会， 而且 你看 认识两天 跟我 朋友表白， 你看这三个要素啊，首先就是营造出自己一种就是混世魔王的那种痞痞的感觉， 是， 对吧？ 而且长照片看的还很帅， 女生对这种就是是没有抵抗力的吧，对不对？对不对？就让他有一种，就让他有一种受保护， 对， 然后这男生很仗义、很血气方刚的感觉， 是 对不对？ 对， 这个第一个形象塑造出来了以后，清华。学霸，对不对？ 对， 学霸绝顶聪明， 对， 绝顶聪明。 男生嘛，理科， 对不 对？ 嗯，然后马上中戏， 中戏，长得帅， 嗯，会表演， 对， 对，然后给自己的感觉，这个不就是女生心目当中的完美男人吗？ 完美男神， 是不是？ 是，确实是。但是这样一说出来，就是旁观者清，你知道吗？就会很清楚，觉得就是一个骗子。结果他们两个人，就是我的闺蜜一直要求见面，她说我最近很忙，我学校天天在排演，我真的没有时间。但是我通过我的打听呢，因为我也认识一些中戏的同学，就是他们最近并没有很忙。对，包括他们的师弟师妹也一样。我真的很纳闷，就是这种人。然后我闺蜜呢现在也是慢慢的醒悟了，确实有一段时间对这个人非常的着迷。 OK， 所以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一梦。 好， 如果有一个男生呢，他是真正的就是特别血气方刚，然后很痞痞的，然后特别特别帅，上中戏，然后他是曾经从清华退学的这个男生， 这个人也是 现在他是真实存在的啊。他玩吃鸡， 他玩吃鸡， 你会跟着他一起玩吗？ 我不会，我还是不会，我就是不会，我就是不喜欢游戏。你让我怎么能喜欢呢？ Okay, 这么有原则， 就是对于游戏很有原则，就是不喜欢玩就是不喜欢玩。 所以这个男生，然后他最后被骗了一笔钱，多少钱？ 我看一眼啊， 几百块钱， 好像不是很多。哎，这个是啊。是这样的，主动发一些红包啊，520啊，1314啊， 那很多哎， 其实算是挺多的了。 等一下，红包，清醒一下，姑娘，红包不能超过200块。 然后他说，上面写的就是类似于就转账的这种红包， 哦、转账， 对，转账的红包， 好， 就是到了11月份，然后这个男生就发现，哎，不太对劲儿了。收完钱之后，这个珊珊的网友呢， 珊珊就消失了， 对，珊珊消失，对，没错，是这样的。 天哪，珊珊太过分了。 是的，哎，不过前不久呢，就是云南昆明将化名为珊珊的曾某啊。抓获了， 一定要抓起来， 对， 一定要把珊珊抓起来。 而且没有让这个男的网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 珊 珊是一个已婚男子。 哇，所以他是一个很职业的骗子， 是很职业的一个骗子。就是曾某呢，就是这个珊珊呢，要在这个游戏里买装备，经常充钱，就是为了找一个帮他买单的人，所以他就决定将错就错。所以我们是个上网认识网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对， 就是人家可能就只是利用你的这种小善心呐、啊，或者是利用你的这个感情啊，其实人家只是为了给游戏充钱。 说实话，我觉得这跟善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 这个就是利用你对于这种什么叫做诱惑的不能抵 抗的，是，关键是 这种 社交平台里面认识的确实大部分都是不靠谱的，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 对， 我还记得就是纽约客，就是美国的一个杂志，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画了一张漫画，就是那张漫画是一只 狗 在操作电脑，然后意思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你都不知道坐在电脑前面和你聊天的那个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 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 对，就是讽刺我们不知道对面的人是谁嘛。然后最近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动感单车，共享单车，好，共享单车的这个骗局，然后又讲到了这个 与他相恋的女子经常转红包，发现是个男的，其实就是在互联网时期大家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一种迷失啊，有没有？ 有，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太过于依赖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机了，就是让人太生活在这个当中，所以我就是有一些人在手机上交流的很好，但反而一见面的时候有这种交流的这种障碍， 对，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好，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范晓萱的《幽默感》，但是我们觉得不管是呼死你，还是这个共享单车的骗局，还是这个男人扮女人骗人充钱买装备，都一点儿没有幽默感。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微微一笑。那在翻滚朋友圈的这个最后的时间段当中，想和大家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讨论吧， 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在半夜吃东西？ 为什么我们喜欢在半夜吃东西？ 为什么每当就是时间来到了11:30、12:00的时候，你看着电视，然后玩着游戏，或者看着电脑，这个时候如果隐隐约约的飘过来一点点方便面的味道，你就会觉得自己 还有荷包蛋是吗？ 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饿了很久很久的小 puppy 狗一样， 是，就是我觉得 嗅着那个味道跑过去了啊。 这个方便面真的是诱惑太大了，就是我们经常会看朋友圈，晚上就有人发图晒图嘛。其实其他的吃的我倒还好，但是只要是这个方便面、火腿肠和荷包蛋组合在一起，他发一个朋友圈，我就完全抵，就是 崩溃， 就抵御不了这种诱惑。 OK， 对。所以如果一个男生就是想要就是获取你的好感的话，他就可以在半夜给你闪送一盒方便面、一根火腿肠和一个荷包蛋。 我觉得方便面一定要煮，就是一定要煮，不要拿那个水泡。 OK， 水泡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你们宿舍允许用大功率的电器吗？ 不允许。 但是 我们对。对，阿姨不会听到这一段的。 那个阿姨听一下啊，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中兰公园27， 不要这样。 各位播音系的老师听一下啊， 为什么？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晚上就特别喜欢吃东西呢？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为什么？就是因为饿吗？ 因为我昨天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特别吸引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人为什么喜欢在半夜吃东西》。 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呢？ 然后呢，他采访的是一个叫老李的一个资深的一个媒体人。然后呢，特别喜欢在晚上吃东西。 那很胖。 然后，对， 很胖。 然后呢，这个老李就说过一句特别就是有意思的话，他说，要回答人为什么要在半夜喜欢吃东西，你必须要吃够100碗夜宵面才能明白。 100碗夜宵面，也就是我需要花3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都要吃，是吗？ 对，然后你就每天吃。 然后他就感悟到了为什么，是吗？ 然后我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哇，原来真的是这样。他说，人之所以要吃夜宵，是因为 好像是， 是不是？ 好像是，好像是这样子的。 你会发现，好像就是如果和朋友在一起，你也吃夜宵，但那种夜宵吃起来就和你自己想要吃 的 感 觉不一样， 不一样，对不对？ 确实是。哎，我刚刚突然想了一下，如果我自己租房子，如果我自己租了房子，然后自己晚上。还真的容易饿呀，因为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还挺闲的那种感觉。哎，干什么？要不然吃点东西吧。但吃完东西感觉又很后悔，因为晚上吃东西，就尤其是12点这个点，你要吃东西的话，就感觉很有负罪感，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 而且我很喜欢他这句话，他说：“人用夜宵慰藉心灵，搞垮肠胃。”世界总是这样的，赏罚分明，对吧？慰藉心灵，然后搞垮肠胃， 是， 所以把孤独的人们交给餐馆吧， 交给餐馆吧， 让餐馆去处置这些孤独的人，好不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所有的内容了。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请来一位图书编辑和我们聊一聊毕淑敏老师的一本新书。同时呢，我们也会对鸡汤类的书去给大家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整理。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 准备好再起跳，终于拉不回。 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一梦。 嗯，也是再次欢迎一梦来到《微微一笑》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金刚说他要干活去了，好，加油。周末还要干活，好辛苦。 是啊，好辛苦。 那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图书编辑，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本新书。 是的。 那在这本书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先听一段非常非常具有治愈系风格的这个音乐啊。然后稍后我们会请出孟婷为我们带来毕淑敏老师的新书，以及带来关于心灵鸡汤的一些书的看法。 好的。 我们首先先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刘力扬的《旅途》。 一下，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可以看的节目，那我们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就是您可以首先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我们看到在活力982房间一直有朋友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是的， 我们也是希望早晨大家能够这个互相打点鸡血， 对， 打点精神， 尤其是早起的朋友啊，一定要收看我们，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还有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 魔力工厂。 另外在花椒直播间今天新来的朋友，比如说小贵同学，你有点关注吗？大家一定要在花椒直播间去点关注哦。不点关注一梦会生气， 我会生气。 来，一梦做一个生气的表情，生气， 生气。我生气还是挺凶的，因为我眼球的颜色比较浅。 哦，我发现了， 是，对， 真的是。 然后眼球比较浅，然后，第一次就是见到别人的时候，人家都说，哎，我感觉你很凶。 确实还蛮凶的。 是吗？那其实我没有 啊。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时段了。那第三个时段来到的是我们的微微观世界。 是的。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孟婷，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婷，我又来了。 哇，声音，我第一次 听，是不是听到了比播音机更播音机的声音？ 是的，好甜。那你好， 你好，你好。 孟婷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有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播音主持啊，或者是在这个配音什么方面有一些建树，对不对？ 小小的梦想。 没有问题的，声音真的好好听。 对，声音真的好好听。 对， 比一梦好听很多。 那、啊、比我好听，真的比我好听。 荣幸。不敢不敢。 OK， 那今天我们的微微观世界请来孟婷，孟婷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她最近的这个负责的新书，对不对？ 是的，是马上接下来应该会在12月底和1月初要上市的一本新书，对，一如既往的还是毕淑敏老师的这本书了，实际上是我们朗读者系列的第三本，然后恰恰也是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个小话题，关于梦想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因梦想而沸腾》。 生命因梦想而沸腾。哇哦，真的好鸡汤啊。不要不要不要这个词。 现在好像说某件事情鸡汤已经不是一个好的评价， 就感觉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一样。 那我觉得一个 你怎么能对来的嘉宾就一开始这么不尊敬？ 没有，不是，我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在我心目当中的鸡汤还是很激励人的。对，就是在我的世界观当中，所以我还是在夸嘉宾嘛。 OK， 我感受到你的善意了。 是的， 因为我是觉得一个名词一旦大众普及到这个层面上，就是大家反复来提及的时候，这个词儿就很，大家就很担心了，是不是这个词儿慢慢的就要走到下坡路了？因为最近也在看一档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然后可能就讨论这个演技的事情。然后最、 你知道他在我家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有一个项目在讨论嘛，然后呢，他在我家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看，他说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你没看吗？ 我看了，我看了黄圣依那一段嘛，对不对？ 我真的哭了。 然后还欧阳娜娜是吗？ 蚂蚁竞走十年了啊！ 我主要是提到这里面，就是经常嘉宾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审美。 审美， 对，就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词，而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嘛。但我觉得我都已经有点担心这个词儿反复提是不是也要被大家玩坏了，这种感觉。 是，但是我是觉得你知道，然后我要讲的重点是他看那段笑哭了。 哪一段啊？ 他就是看黄圣依那段笑哭了。他说你有纸巾吗？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不行了。然后我就拿了一张纸巾给他，然后他就边笑边哭，边笑边哭，然后在那边，后来真的就在那边哭。 笑哭了是吗？ 是的， 真的笑哭了。 是的， 我同学是看欧阳娜娜那一段笑哭了。对， 你看我还是有同类的。 笑的都已经要抽过去了一样，而且我同学不断的在模仿。 对， 有的时候他们尬眼的时候，你确实是觉得那个尴尬癌都要犯。 对，确实是这样， 就你全身的癌细胞都在扩散的感觉。 是是是是是，浑身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 所以我们聊回到梦想，生命因 梦 想 而沸腾。 我觉得沸腾这个词儿其实是挺有那个意象的， 有感觉的， 对不对？ 就头脑里你一提到这个词之后，你会有那个自己有画面感。 是的。 然后我们这个插图也比较有画面感，它其实上是一个小女孩站在那个就是海边嘛，然后岩那个海浪一直击打着这个岩石壁，然后旁边呢正好她在奔跑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灯塔照亮你前方的方向，其实恰恰就是这个梦想的这种指向意义。我记得当时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们那插画师快被我逼疯了，然后每次的时候给他提的意见，我说啊，这个海浪不够沸腾，他已经要疯掉了， 他自己可能就沸腾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毕淑敏老师写的什么那样的内容呢？ 他实际上还是贯彻了一如既往，实际上是散文嘛，但主要是归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关于毕淑敏老师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西藏阿里当兵，然后那个时候是从医嘛，然后是所以就其实是我们可以想象最年轻最风华正茂的那个年纪，然后处于一个高寒缺氧的那种环境，其实是相对比较闭塞和艰苦的，但是生命在那个时候反倒是更加灿烂的。所以这个一部分是他的青春，也有他的梦想在。另一部分呢，可能是聚焦于当下，年轻的90后或者是00后吧，就是大家是你刚毕业或者刚走入职场，面对生活的一些困惑，那个时候的一些梦想的指引，实际上是一个有相对一个有小小对比的这种感觉。但无论在哪个年纪，无论在什么时代，梦想都是要有的。 哎，感觉孟婷有没有觉得说现在好像大家关于梦想的这个就是提法真的很多。我还有朋友跟我说就是难怪就是在这个演员的诞生和在中国好声音里那一对就是夫妇嘛，然后这个丈夫呢就总在中国好声音里面问说你有梦想吗 、 然后呢妻子就总是在另外一档就是演员的诞生里面问说你相信吗？ 要有信念感。 要有信念感，你相信吗？我觉得你不信。然后现在就是关于梦想的这个提法这么多，毕淑敏老师是怎么样还要再去提这样的一个梦想？ 是 实际上这是我今天可能想要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的目的吧，就是说梦想的这个词儿，其实刚刚水水一直在说，就之前半壁江山反复都在强调这件事儿，你有梦想吗？就像我之前刚刚也在聊的，一个词儿一旦反复提及的时候，大家就容易把这词儿玩坏了。可能大家觉得哎呦，梦想这么大，现在生活这么难了，已经甚至出个门都容易堵车呢，大家谁还想去谈梦想的事儿，把小日子过好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一直今天想强调的是，梦想没那么大，也没那么远。就是比如说你在高寒缺氧的时候，你可能想喝一碗蛋花汤，这就是梦想。只不过我们开始的时候把它说的太大了，虚无缥缈了。其实梦想是你垫着脚去够的那个力量，是撑着你的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现在也很可能是年纪渐长，过了那个把梦想挂在嘴边的那个年纪了，但其实这个东西还在吗？它还在，其实它压在你心底的那个小小的角落了。可能就是说有个播音的小梦想啊，或者说想出一本好书的这些小梦想，其实都在的。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再说了的时候，你把它亮出来，让大家知道，其实在你心底的那个东西它还在，还在发光。 哎，但是王尔德不是说过，说梦想一定要足够大才行，就是你要足够大才能够在你人生当中，你不能那么容易的去实现它呀，你必须要足够大，在远方你才能一直朝它走去吗？ 但这个东西是你具体的怎么来衡量了。生活挺艰难的了，一个特别大的梦想的确是 OK 的。所以我一直在说梦想可大可小，有的时候它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从小一个小朋友，那我想学好外语，我想走入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那其实是 OK 的，它放在那儿，它就像一个标杆一样，吸引着我几年或者几十年这辈子向着那儿去努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有一个个小小的目标的实现的奖励，让你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是可以奔着那儿一步一步去努力走的。 所以一梦，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我先说一下我对梦想的一个理解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梦想可能它不仅仅是就是去拿来实现的，我觉得它就是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去提醒着我们，让我们就是为之努力，然后去变成更好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的梦想肯定会特别特别清晰。 梦想很清晰。 我觉得你肯定会特别清晰，因为你睡得很多呀。对不对？你有更多的时间比我们去梦， 嗯， 对吧？ 嗯、对，我的梦想， 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我就是希望我可以，毕业之后有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然后到了一定年龄。成家立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就是我很渴望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对 OK， 其实这是很多女生的，我觉得梦想吧。 是，就是，但是我是 一个平凡的梦想， 是一个很平凡的梦想，我的要求没那么高。 但你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注定不凡吗？ 没有，还真没有。哎， 没有吗？ 没有，我就觉得很平凡，就是过好，就是过好这种小日子啊，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种过好，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这个如果遇到一些就是遇见困难的人，然后我也可以伸手去帮他一下，就是有这个能力。对，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孟婷？就是我昨天其实是去辅导了一个10岁的小朋友，然后去辅导他的英语演讲。 然后10岁的小朋友， 然后呢，当时我就在想说， 比我想象中年纪大。 他的妈妈就告诉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总觉得好像小孩特别喜欢说大话。 假大空是吗？ 就是大话， 大话。 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不着边际的话， 就不符合他们这个年龄。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你不觉得好像是这个可悲的是我们吗？就是 因为我们不敢说了。 对，你知道就是在英语演讲比赛，有一个英语演讲比赛叫21世纪杯英语演讲比赛，然后他有一年的题目我特别特别喜欢啊，感谢温柔的猴子来到，温柔雀猴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梦想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当然我们也是这么觉得的啊。然后那一年的有一个英语演讲的题目叫做为什么我们的梦想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大而越来越小。 随着我们，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一个6岁的、7岁的小朋友或者5岁的小朋友，他说我要当一个宇航员， 我要当科学家， 然后我要当总统， 我要当老师。 对，然后当老师，我觉得是6年级。 哦， 对不对？ 对。 然后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小孩厉害，加油。然后如果现在我来说，我说我要当科学家，然后你们就会说好的，对不对？ 对，是这样子的。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就是 其实会有一点，就是哎，怎么讲，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嘛，我们不敢了，就或者说是现实了，我们觉得好多东西是可能，对，可能是实现不了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有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觉得就是刚刚说的有点遗憾了，就我们都长大了，不是那个特别好奇心强的小孩。小时候我们看数码宝贝都会相信，或者是看美少女战士，永远相信我自己是被选中的那个小孩，然后是永远有一个数码小宝贝或者是有个宇宙飞船来等我，那个时候你是相信的。然后慢慢的可能是我们长大了，我们知道科学了，我们知道好多啊，那原来是不存在的事情，然后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走。但其实这个东西说到底谁都会长大，慢慢的你会发现好多现实当中实际上有很多无奈，但是也有很多你可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做的东西。所以有遗憾，但是怎么办，还是微笑着往前走吧。 对， 所以这本生命因梦想而沸腾当中有什么细节或者有哪一句话什么的特别特别打动你吗？ 这里面 这本书的具体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是有的。这里面实际上我触动的其实还蛮多的，然后我比较其实更喜欢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握紧你的右手。 OK， 握紧你的右手。 那我这里面就简单说一句吧，是最打动我的这句话。他说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 OK， 哇， 手掌的纹路我不相信，我相信手掌加 手指的力量， 就是可以握住一个东西。 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在目前的阶段特别特别相信手掌的纹路的人。我觉得他手掌的纹路其实是一个暗喻吧，他应该讲的是命运嘛。 是的， 是，就不相信命运，相信自己。 对，这就是那个叫什么， 与地斗。 但是孟婷也是这样吗？就是你更相信手掌和手指的力量？ 我会相信。 嗯， 我觉得如果我不相信的话，我不知道我怎么给我自己力量。 Okay. 怎么支撑着我去奔着我想要去的那个东西去努力。因为其实说到梦想，我其实更想说一个词儿叫仪式感。 仪式感，因为我觉得梦想很像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仪式感。就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有的时候是有点小小狼狈的，你一路奔着去走，那可能就比如说我没准今天早上就出门晚了，然后一路狂奔，司机师傅特别好，就把我送到了这里，没有延误这个直播。那其实好多时候这个仪式感让我们在普通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普通人过得不那么狼狈，反而会有很多信念感的支撑。就其实说到梦想的话，可能绕一个小小的题外话，脱离开这本书，其实我能想到两个小故事。有一个是动画片，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画片，叫《料理鼠王》。应该大家都知道，那个里面叫雷米的那个小老鼠，他的梦想太荒诞了。一个老鼠，哎，你怎么可以想做大厨？你可怎么可以想说烹饪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但是他做到了，而且我很喜欢他那里面对他爸爸说的两句话，就是你要去哪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luck forward。就一如既往的往前走下去就好了。 是这样。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孟婷，一位图书编辑，和我们来聊最近的他要推出的一本毕淑敏老师的新书《生命因梦想而沸腾》。那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读书的话题。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一梦。 我是水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孟婷，和我们来聊她的新书，她出的新书啊。 是的，不是我写的，是我编辑的。 我们也期待你写的。然后这本书《生命因梦想而沸腾》，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聊。其实我们今天在聊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它马上要出来了。 是的。 但也更是因为这是一个好像不断大家都在讨论梦想，然后好像其实最近大家讨论这件事情还讨论的 很多， 挺多的， 很多。 对， 对， 因为各种各样的电视选秀节目也好，还 是 说各种各样的公众议题也好，大家就是觉得好像说你没有一个梦想还配这个在2017年还要跨过2018年吗？必须要带着梦想跨年啊。是吧， 新的征程开始了。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 是不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呢？ OK，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两个细节，就是真的很打动你的？ 其实我来说一个幕后的故事吧，就是关于编辑这个书当中，因为跟毕老师反复的沟通嘛，包括去到他们家里跟他聊天，他其实给我们有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契合我今天说的主题的，就是梦想可能没那么大，很微小的一件事儿。他讲他上学的时候，因为可能他经历的那个年纪和时代有一个非常就是敏感的时期，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那么的自由的去选择你的图书，包括你在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可能是在初中左右的那个年纪吧，然后去学校的图书馆要借阅图书，但那个时候很多的没有那么的自由，每个人要有限制，你可能一个人你只能借阅几本书，然后呢你还回来一定要写一篇很长很长的读后感，然后来保证这个书里的内容没有资产阶级的腐蚀，然后没 侵害到你， 对，没有给你的心灵带来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任何书包括《红楼梦》啊，或者我们大家觉得很经典的作品，但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阅读是一件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或者说增长你的眼界，但是要写一篇很长很长的漫长的读后感，可能这件事儿就会有点大打折扣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小的方法，然后是穿很厚重很大的那种衣服嘛，然后他用一根皮带然后勒住那个衣服，然后可以在里面装掉八本书的样子，然后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名字叫一根皮带装八本书，然后偷偷的带八本书回去，然后回到宿舍里可能大家都跟着他围着来看，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再偷偷的把这些书还回去，所以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是我们能看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完全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去看书太简单了，你网上也可以阅读，甚至是所有的书店你完全都可以，但就那个时代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其实就是心中一个小小的梦想，关于阅读的梦想，所以可能就是这在心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在那个时候通过阅读慢慢形成了自己日后的一个写作，也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一个叫毕淑敏的作家带来的这么多有营养有分量的文字。 对，那个时候其实在限制阅读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很多的故事，王小波好像在他的那个文书里面也讲到过，有一个人好像就是因为是余华还是王小波写的，然后就说他就是因为好像多吃了几个饺子，然后排队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排出去了，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买书你每个人只能买一本吗，然后呢就是那个书店会特别特别分发式的，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在家多吃了两口饺子，然后排队就没有买到他想买的那本书。然后我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说他当时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能有接触到这种外国名著的时候，就说看那个列夫托尔斯泰，然后就说哇，就是看的时候就是自己就觉得完完全全就觉得一本书能够看得特别特别过瘾， 打动生命的感觉， 对，打动生命的感觉。 嗯，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这样的分量，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 没有感受到了。 是 是，大部分现在都是看电影嘛之类的。 对，然后你其实，但最近很多电影又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有那种可以打动你的心灵，然后让你好像有一种很彻悟的感觉啊。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在这个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下一个时段。 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图书编辑孟婷，来和我们聊一聊她最近编辑要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生命因梦想而沸腾》。孟婷，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我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对对对。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就是《生命因梦想而沸腾》这本书。 是的。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鸡汤永不过时啊。我并不是说你的书就是鸡汤，我只是说就是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图书编辑，然后咱们问问他关于这个出版界也好，还是我们的就媒体自媒体界的文章也好，好像鸡汤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而且永远就青春永驻的一个现象和一种题材，对不对？ 是的，而且在前几年的话，可能大家没说的这么广泛的提这个词儿的时候，还没被玩坏。但其实现在大家也有点避开这个词了，而且就是觉得，其实在我的定义当中，鸡汤怎么分？有的鸡汤你特别愿意把它喝下去，而且你觉得暖暖的，就现在有 干掉的那种。 对，就其实现在看到有不少人啊，一提到讲道理，马上就盖棺定论，说这是鸡汤。其实这是我比较反对的一个做法，因为就是在众生乱象当中，其实有一些经历过的人，他是的的确确的在对你讲经验、讲信念，甚至可能是讲在人生边上的一些感悟吧。所以我觉得能够输出这样内容的，无论是文章还是一档节目，其实就值得我们去鼓励和珍视。 对，看到直播间有很多人把我认成小尼。 是啊，我刚才还想说，很多的网友说小尼小尼小尼做广播啦。 对 呀、啊，小尼做广播。 这也是你的买题主持的这个微微一笑啊。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我和他有的时候还挺像的。 是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像， 就是眼睛那一部分。 我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我觉得他长得真的很像 我。我也见过他本人，是有。 我觉得他长得很像我爸。开玩笑啦，就真的还挺像的。 挺像的。 确实是有人认 小尼来做广播啦， 但是最近更多的人还是觉得我像黄晓明。 哇 哎呀， 开玩笑嘘，开玩笑 没有，是有一点，是有，哎，有一点啊。 对，戴帽子的时候，我说我把脸遮住的时候特别像金城武。 没法聊了。 可以的 把天聊死 这一波套路可以的。 OK， 来继续，就是鸡汤要分好坏，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跟买题现在要问一下这个图书编辑这个孟婷，怎么样来分这个鸡汤的好坏呢？ 你有感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是让人不反感，不觉得它是一个生硬的说教，而是这件事情的话，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本非常经典的图书，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但这个方式大家就觉得不反感，其实他说那个道理大家都懂。写在奶酪墙上的那些话，你要去走，哼哼唧唧啊，那个小老鼠和那两个小人的故事，但是你不觉得反感，你会觉得很简单的一句话，它触到了你的心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微妙。 对， 就是它恰好的能，就是一下子到你的心窝子里面说那些话。 哎，这样吧，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举出一个你听到的，让你觉得，哎，这是心灵鸡汤。然后我们先无论好坏，好不好？就是好的坏的都行。 好， 马上印入你的脑海的是哪一个？ 不，你先说。 我先说。 你先说。 小尼先说。 小尼先说。 那就小尼先抛砖引玉，好不好？就是为这个孟婷和一梦抛砖引玉一下。 好。 我听过的有一个鸡汤很让我觉得不以为然，就是有一个朋友说的，他说有一对老夫妇呢，从小就是他们从有孩子以后就特别特别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就是带大，然后呢他们有几个孩子都带得非常优秀，然后名校毕业，后来呢也当了很高的企业的高管，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两个老人的结婚纪念日， 然后呢几个孩子呢就合计着给两个老人买了两张这个就是游轮的顶级的这个 VIP 套房的票， 嗯， 然后呢就让两个老人能够在这个船上呢一起就是去环球旅行。然后呢两个老人就是在这个船上呢就发现说，这个除了他们的房间的东西不要钱之外，哪儿的都特别贵，比如说你去吃餐厅，餐厅的餐也特别特别贵，然后你去超市连方便面都会特别特别贵，然后呢就是游泳也很贵，然后两个老人都不知道在船上干什么， 只能在屋子里待着， 就只能在屋子里面待着，然后去超市里面就是买那种最便宜的方便面来吃，然后就在屋子里面拿那个免费的方便面来吃。然后呢最后就当他们的这趟环球旅行完了以后呢， 嗯， 就两个人回到这个家里面，后来他们的小孩就特别生气，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给你订的是顶级的 VIP 的套房，所以其实你在那个游轮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 这是 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心灵鸡汤？嗯， 因为我们俩沉默了呢。 对啊，就是告诉你说你的人生一定要就是知道很多很多，就是提前告诉你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不要因为自己的局限而看不到更大的事物，你不觉得是很典型的吗？ 哦， 我觉得我们俩好像是在等这句话。 哦，是啊， 前面就觉得是一个故事， 是就是一个故事。 对对对，心灵鸡汤还要加后面这句话对吧？OK， 那我加完了。嗯， 好， 就抛砖出来了嘛，然后现在小尼把砖已经抛了， 好， 来一梦接一下玉。 哦，我你说，哎，其实我对这个心灵鸡汤的理解其实就是几句话。 嗯， 我不是我，因为我了解的心灵鸡汤，我不怎么看，但我经常看一些话。 嗯， 比如说关于婚姻的， 嗯， 对，婚姻上面的， 嗯， 他们说那个这个。说这个恋爱呢是故事，你可以当听众，然后说这个婚姻呢是需要一点一点的过的， 嗯， 就过的， 嗯，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鸡汤。 OK， 而且 你相信吗这句话？ 我相信啊，我很相信， 嗯， 而且说这个，我们说什么两个人，这是我前一阵看的啊， 嗯， 所以就有一些印象，说两个人结婚呢，一定是。一定不是等到什么最好的时机，也不是将就，而是，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我稍微看一下啊，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啊，马上。 我觉得最典型的应该就是，只要你今天 这个 时间定不会辜负你。 啊，你看是这样的，说不是因为年纪到了，而是深信不疑，我能和身边这个庸俗的人过完这个不庸俗的一辈子。 OK，嗯， 是不是还挺鸡汤的？ 我觉得果然你是一个平凡的梦想，就很想有一个很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是，嗯，是这样的， 对， 嗯，所以经常会看这样的鸡汤。 嗯，梦婷呢？ 我来说也是一句话吧，但是我首先亮明态度，我很喜欢这句话。 嗯， 他说差很多就会淡忘，差一点才会念念不忘。 嗯，明白， 是， 嗯，就跟王菲的那首歌的那个就是，不要两不相欠，我们定要互相亏欠， 嗯， 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是这样的， 好像在我的理解不是， 那你的理解是， 反倒是我觉得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离它非常远，那你可能自己在心里慢慢就觉得，嗯，这件事儿其实我够一够，无所谓结果了，我去尝试这个过程就好。 嗯， 反倒是你离它。就在你伸手那一步之遥的时候，你得不到，你才会心里念念不忘。 嗯， 这件事情可能慢慢就会成为一个你的执念，放不下。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是， 嗯，其实在我看来，我是觉得就是小尼马上要发表这个对于鸡汤的 好嘞 这个感想了。我个人其实是有的时候是觉得鸡汤你去判断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走得通的。就比如说像很有名的一个心灵鸡汤，就是说一个人在海滩上晒太阳，然后呢一个亿万富翁来问他，为什么你不出去打鱼，然后他就说啊我要出去打鱼，他就问这个富人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个富人说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海滩上晒晒，就是悠闲的晒晒太阳，然后这个渔夫就会说那我现在做的不就是你做的事情吗？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啊，就富人也是梦想就在海滩上晒晒太阳，然后呢这个渔夫也在晒晒太阳，好像两个人就一样了。但我觉得这个逻辑的本质区别在于，如果你真的够努力，你可以选择世界上的所有海滩晒 去晒太阳， 嗯， 但是这个渔夫只能在这一个海滩晒太阳。 嗯， 然后如果你努力，你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翻船、滑雪、跳伞， 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玩，但是这个渔夫只能够晒太阳。 对，这个故事实际上有 AB 版两种讲法嘛。后来那个就是大家觉得一般传统的一个所谓的鸡汤吧，然后这个说法到 A 就结束了，就渔夫说你看我现在已经过上了你所谓折腾那么久的生活，然后故事版本 B， 然后这个那个富翁吧就会跟他说，但是你知道我经历了那么多波澜起伏的人生，我们在晒太阳的时候脑子里回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看到的世界是你曾经没有看到过的，然后同样在晒这个太阳，我想到的更多的故事是你不知道的，你是很平的，可能是一张白纸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一个反转了。其实我很赞同水水刚刚说的话，其实所谓的逻辑一般是有一个理性的东西在，还有一个是情感上的共鸣，就这件事儿，你觉得它是为了要说教你让你相信，还是你真的打心眼里就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类似于像这种就是类似于只要你付出努力时间不会辜负你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逻辑是行得通。 行得通 就是其实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是的， 对不对？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反鸡汤的这个潮流特别是有很多人就是摇着大旗，就是看到鸡汤者杀，是吧？我觉得这个反而让我觉得让我觉得还 挺无奈的， 挺无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这么黑暗，暗黑了，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烦恼，然后你还不让鸡汤的那种不是味精的鸡汤，而是真正的柴鸡熬出的这个带油的鸡汤的这个养分来滋养一下自己的 心灵 和心灵，然后你还要不停的用毒鸡汤去灌大家， 是， 我就觉得好像让人觉得有点无奈。 这些人呢感觉有一个标签叫刻意丧。 对， 就实际上自己也没有那么多，但为了迎合这个刻意营造出一种感觉。但你是，其实你问这些人他们心底有梦想吗？埋在心底一个小角落他也有坚持想要做的那件事儿，但他不说。 我是觉得嘲笑是、这个、 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不停的在打击是因为他自己接受的打击太多了，所以他看不了别人的好。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不相信了，我也不希望你要相信。 对，我不相信，我也不让你相信。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相信啊，对不对？你相信吗？ 我相信啊。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有梦想吗？ 我有。 虽然很平凡，但也是梦想。 对。 OK， 每一个人的梦想肯定都会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首 Robin Williams 的 Better Man 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接下来啊，会继续讨论关于鸡汤和梦想的话题。 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and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Go easy on my conscience, '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old to take the blame.I'm my angels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Be a better man. 欢迎回来啊，我们这边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水水。 大家好，我是一梦。 一梦是我们的代班主持，因为珊珊这两天不在北京， 对， 一梦代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图书编辑孟婷同学， 欢迎 孟婷。 大家好。 梦婷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本新书啊，叫做《生命因梦想而沸腾》。 到了这个环节，我来开启下一个话题。 对啊，突然就是把这个甩锅侠把锅甩给我们的嘉宾啊。生命因梦想而沸腾这本书，其实除了去鼓励梦想，然后鼓励要沸腾生命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读者说的吗？ 实际上是有的，因为我前面的时候也有小小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本内容嘛，然后他有毕老师他青年时候的一些故事，然后接下来还有对我们当下青年人的一些寄语吧。里面其实有两篇文章，其实我自己是感触很深的，光听他的名字我觉得其实就有一些触动，他叫没有风暴的海洋和一个人就是一只骑兵。我觉得其实是对于蛮多当下我们可能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是正在学校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对未来有一些茫然的这种感觉，可能或者是初入职场你都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其实这个时候反倒是无论在什么年纪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会遇到的这些困难，反倒对我们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指导意义。其实我觉得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因为我们这套书它叫朗读者嘛，所以每一本书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来配一个朗读者。像第一本《幸福的香气》，然后找的是一对夫妻，就是在喜马拉雅上非常有名的一对贺嘉林晨，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学长吧，这样，然后是夫妻两个人来配的这个幸福的主题。第二本关于旅行，那找的朗读者是邵一贝，大家都知道他很清亮的那个声音比较适合。那第三本他的大的名词叫做梦想，其实最开始我们想把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定位成青春，然后所以我们找的这个朗读者是2017届毕业的北大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三个研究生，应该是水水的师弟师妹，然后是他们三个人，一共叫贺传，然后李凌飞还有马元豪，然后是三个年轻的孩子。 但是 怎么了？ 有但是吗？没有但是 啊，没有但是，但是故事还在继续。 就是他们， 对，是他们。当时我记得录音的时候是比较早了，那会儿应该是在6月份左右，他们是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是正在找工作。其实三个人可能那个时候最终都没有确定。其实都会在选择与被选择当中徘徊，可能那个时候其实心底都有一个小的梦想，比如说有人想当记者，然后有的人就想当主播，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正好我这本书录制的时候经历了他们的那个阶段，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本书到了年底了，然后这本书要上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工作全都尘埃落定了。当然我不能说是因为录了这个节目给他们 了 多大的帮助， 录了这个他们可能就找不到工作。 然后其实也算是这个书的成长过程当中伴随了他们这一路的成长。现在像贺传他是浙江台的主播，然后像林飞他在央视做记者，然后像马元豪他另外也是在一个新闻网站做记者，所以就其实每个人都在这个逐渐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多给我一个感触的。因为特别是处在青春的这个时候这个档口，我们也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我反倒就是因为这个特别喜欢一句话，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永远都不要长大，但永远都不要放弃成长。 OK，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悟，就是如果是你在大学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是还比较烦心的时候，就一定要在12月份去买这本书，对吗？然后把它读一读。 是的， 对对， 没错。 我要买 读到最后一个字儿，可能就找到工作了，对不对？已经有三个人都应验了这样的诺言。 感谢小尼。 小尼水水。 对，其实实际上我是觉得生命因梦想而沸腾，如果来讲到年轻人的生活的话，有的时候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好像越来越少会看到沸腾这件事情。就是你们 小平静了， 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家里面煮牛奶是用什么来煮，就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煮牛奶是会用一口锅， 是， 然后那个锅就那个牛奶会开始会冒泡的， 对， 它会先沸腾，然后渐渐的有一层奶皮， 对的 浮在上面了，然后你每一次就会把那个奶皮要把它薅开，或者是说就比如说你每一次那个 你不吃吗 煮水的时候，就是那个开水壶煮水的时候，你都会听到 咕噜咕噜 的 声音， 沸腾的声音。但是现在可能是电热水壶什么的，我们就不会管它了，它自己会跳起来。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沸腾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特别有那种就是奔波的那个意象， 奔波的， 就是它总是让你觉得它好像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然后它的温度也一切都到了，然后时机也全部都到了。我就在想说，其实在这是一个 不断的人们在鼓吹梦想的一个时代啊，就鼓吹的这个词我用的其实是有在选择，因为大家好像都因为梦想而不停的在做某件事情，但是大家其实很少会讨论生命在沸腾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书名可能是生命因梦想而沸腾，这个题目的题眼其实是在沸腾， 没错， 而不是在梦想。 所以其实我刚刚特别喜欢水水拿到这个煮牛奶这个意象感觉，其实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当下大家觉得很矛盾的状态，就是我们一边大力的在说所谓的那些梦想，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平的，所有人的状态是平的。就比如说，其实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煮牛奶我们现在怎么做？微波炉。 嗯， 其实你看不到任何的状态，它在那转，其实你没什么感觉的，是一个特别平静的状态。反倒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沸腾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把好多东西压得太深了，埋得太深了，而让我们的生命没有那种波澜感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那一点沸腾，让你觉得生活，哎，其实我虽然很平凡，大部分人都过着平凡的一生，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冒一点那个泡。 嗯， 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真正特别特别幸福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啊？就是这种人，他永远是有着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真的会有一种就是他的生命在沸腾的感觉，就是他会忘掉时间，然后他不会觉得这是困难，就是所有的一切他都不会在乎，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特别痴迷。我一般看到那种就是如痴如醉然后很沉浸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幸福了，就是 太幸福了， 找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而且这个社会还能让你有机会去从事这样一件事情，并且你用这件事情还可以养家糊口，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 的 事情。 是 的， 没错， 对不对？ 对。 所以毕淑敏老师其实实际上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个心理医生，对不对？ 是的，没错。 然后他是在大概20多30岁的时候开始在文坛上有所发展吗？ 对，应该是回来当兵回来之后，而且他前几年的时候还在北师大那边进修过心理学的课程。 嗯，所以说其实从心理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也是不断的在洞悉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是我们这个人群当中 每个人的心灵那种。 对，一梦会觉得自己存在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我会现在有一种焦虑感。 嗯， 就是随着你的大一，我现在反而会很怀念以前的时候，大一大二啊，那时候都很轻松。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些就业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就是很大。我觉得目前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到现在这个时刻，周围的同学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那种他们的状态给你的那种状态不一样了，就好像你们每一个人像竞争对手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会有一种失落感。这样我现在存在一种这样的心理问题。对， 我是觉得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你在就业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自己，就是如果你有那个梦想在，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工作会自己来找你。 是吗？ 但如果你的目光放到的是你要找一个工作，就只能你去求工作。我觉得是， 就是要把这个目光去放到我自己的身上，就是我要什么。 如果你的梦想越明确，你可能就是在就业方面的那个就针对性就会越强，然后你的机会就会越准确，然后你抓到它的几率也会越高。 越高。 我不知道，就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肯定是有就是还在读书的学生啊，也有已经工作的职场达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毕淑敏这本书除了就是沸腾之外，他有就是讨论，比如说除了梦想和人生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关于情感，然后关于友谊，关于家庭方面的东西吗？没有。 对，因为是比较主题性比较强的这一本，因为四本嘛，第一本是关于幸福了，那里面会有情感的因素在。大家如果想看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可以回到我们的第一本《幸福的香气》。 太贪心了，这个编辑真的。 没有没有，其实我是想说啊，之前大家都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勇气，就是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就是去打败六眼飞鱼的东西。 是的，那什么其实是梦想了？就是所谓你现在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好，可能哪怕就是脚踩黑暗的时候，你还有向上去仰望的那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梦想。就是我们普通人，每一个普通人有了梦想，你的生活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小小的不同构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沸腾和波澜。 其实你知道吗，在众多的毒鸡汤当中，我很喜欢有一句，就是梦想嘛还是得有， 万一见鬼了呢， 实现了呢， 是梦想， 就是咱们都一定要预防这样的一个万一。 对， 所以最后的时间还是给到孟婷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说，作为图书编辑和作为这本书的编辑，然后最想跟大家说的话好不好。 好的，现在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抓紧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因梦想而沸腾》，是毕淑敏老师朗读者系列的第三本，然后后面还会有一本人生本，也就是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可能会与大家见面了。实际上这一套书的操作下来，给了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触。首先是与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读了非常多年他的文章的一个作家来合作，然后是觉得是非常的荣幸的，然后很多文章给了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打动。然后这里面实际上这一本的关键词我们之前也说了，有梦想，有沸腾，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我是想最后提一点，叫做时间。那所谓时间，就是在什么时间、准确的时间点做你该做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有收获。所谓就是春天就去播种，秋天自然就会收获，时间不会骗我们，不与时间作对，我选择相信它。 哇，真的是一套一套的啊，套路社会我孟婷。OK， 好，再次欢迎，再次感谢孟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 是的， 微微一笑，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就不是一梦了，明天会是王月来代班。 是的，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一梦在这两天，在这个周末与大家在早间的陪伴了。 没有，谢谢水水，谢谢孟婷。 好的 ，OK，好了，拜拜。今天的微微一笑就是这样，明天见。 拜拜。It's never the right time. Yeah, yeah.